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 站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饮用水啊，就造假嘅中标供应商叫钦鼎钦咧啊，就搞出一单大丑闻啊，就似乎咧呢个风波正在升级。嗱，冇人唱衰，亦冇人抹黑。啊！亦冇咧，外國勢力咧唔想你強大，而係咧由香港嘅傳媒，包括嚟香港零一啊，踴躍咧係去報導就揭發，係嘛？據香港零一咧報導，獲得咧今年七月由香港特區政府物流處發送至各部門嘅內部通告，解釋咧特區政府嘅專用供應商日後訂水安排。咁咧，其中咧呢個中國出產嘅鑫鼎鑫咧，每桶嘅單價咧，原來係最貴嘅，係28蚊至32蚊，就比起原來啊係平好多嘅叫屈臣氏窟清涼水咧，係貴18%至34%嚇。好啦，而家問題最為嚴重咧，就係當然啦，中國方面即係佢哋嘅阿爺咧，係官方咧係踢爆呢啲鑫鼎鑫咧。啊！呢啲水咧，我哋前兩年期都報告啦，係會有致癌物質啦，係嘛？就咧就好騎呢嘅咧，就係政府嗰個通告咧，嚇個顯示咧就係呢個鑫鼎鑫咧係由廣東嘅樂百氏啊，係飲用水咧係公司咧係提供，而樂百氏咧就係俾中國官方咧係定性為啊製造過一啲咧好有問題、好可能有致癌風險嘅水。咁而家案中有案咧就係。香港的无线电视的记者就打电话去乐百氏，就说喂，乐百氏啊，乐百氏下面钦鼎钦是不是你出产啊？乐百氏就说一口呢就否认说不是喎。咁但是特区政府呢那个通告明明是说你看看这张图啊，就钦鼎钦呢那个制造商就是乐百氏。咁即是说呢特区政府这个通告呢上面的资料是虚假的，是吧？那当然你说它虚假的大前提就是你要相信无线电视记者打去乐百氏，乐百氏的发言人是跟钦鼎钦切割，但我认为呢又未必信得晒。中国人说的东西呢、你又打至少打定个50%，所以又不可以说啊乐百氏说的是真的。抵你死啦！特区政府俾人煽啦，你就系假嘅，你就讲大话。一边就系中国，一边就系中国香港。咁你话讲大话嘅成分系边边高啲咧？吓、咁我哋一阵咧再举多啲例证啊！吓、就系话咧，乐百氏啊，一口否认咧，又未必信得过。总之而家呢件案咧系非常之乱七八糟咧，同埋山外有山，山外青山就楼外楼啊！吓、就。西湖屎水咧就幾時休啊？嚇、即係杭州啊，係嘛？啊咁咧就而家咧係好大嘅問題嘅，因為咧係造假，同埋屈臣氏好好地地，我哋咧就問啦，係飲咗咁多年，點解你要換呢、這個第一係嘛？換咧大陸好多所謂嘅品牌啊，農夫山泉啦、啊，哇哈哈，咁喺邊度啊？係供咗一隻叫鑫鼎鑫啊！是特区政府的官员啊，是你会听过这个大名咧？我哋香港好多人都未听过噶喎，系咪？嗱，呢个钦鼎钦咧，呢张单咧，你签咗个合约，成5000万喎。嗱，而家咧，我未知找晒全部数未喎。5000万咧，你整一只假水咧，就唔系乐百氏啊，大陆你个祖国亲人话唔系啊，祖国亲人我当佢信晒，佢全部系讲真话啦，系嘛？咁即系你俾人揾路衬啦。喂，嗰5000多万啊，边个拨款喎？系嘛？咁你特区政府啊，你买呢张单啊，系帮衬钦鼎钦咧，系要经过一个叫中央投标委员会，叫中央啊，好大粒噶，就里边咧就有5个人，第一领衔主席财经事务局啊，嘅常秘叫黎智华，第二 就是物流处处长陈家顺。现在陈家顺备受千夫所指，就说这个人要孭镬，只不过他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并曾经得到特区政府嘉许有勋章。第三就是这个财富局的副秘书长就叫罗宗。第四就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就叫刘俊杰，再加一名法律顾问。中央投标委员会里面呢就五个人，是吧？就五个人呢是一定是投个票，是吧？睇佢验过呢隻水。咁而家呢就想请问呢隻叫钦鼎钦，我哋香港人连诺百氏都未听过，何况话钦鼎钦。屈臣氏就梗係个个听过啦，因为佢殖民地时代是英国嘅大牌子嚟㗎嘛，屈臣氏汽水呀，屈臣氏哥啦同埋橙汁㗎嘛。咁而家又问两个问题。第一，屈臣氏用得好好地地，点解你捉咗佢？啊，我认为呢个系一个政治决定。就系、是、呢几个月你见到屈臣氏呀，佢隶属嘅长和个大老板李嘉诚惨遭呢系中国嘅喉舌文汇大公人身疯狂攻击，又话卖国呀，又话呢嗰个巴拿马运河不顾呀，呢个中国嘅利益呀等等。是吧？於是呢你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呢就有人揣摩，哎呀喂，李澤鉅呢個名呢又被人剔除咗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個經濟顧問委員會，咁上面又冇得做政協呢，呢個嗰個常委，係咪喂，係咪佢哋個阿爺呀，即係你哋嗰個即係特區政府阿爺係咪唔開心呢？如果阿爺對個姓李字唔開心，是不是我哋啲做细嘅做奴才嘅係应该积极啲搣咗佢个下名下嗰条屈臣氏呢？係咪我相信呢就係下面有奴才呀，係揣摩主子嘅意思。无端端走去喐屈臣氏，结果抵你死啦，係咪你唔喐呢就冇事，即係证明个天帮我哋李嘉诚先生囉，係咪李生而家阴阴笑囉，係咪你一喐佢呀唔紧要。系嘛？你去揽咧大陆嗰啲税咧，点知咧就揽咗呢只叫钦鼎钦。嗱，而家中央投标委员会呢五个人，有冇人咧嘅亲戚或者咧后门有人咧系识得钦鼎钦啊？嘅负责人一定要问啊，呢度有冇利益输送？无端端咧，你点会啊系拣中呢间咁嘅嘢？点解你唔拣农夫山泉同埋娃哈哈？嗱啊！边个你做编剧噶啦，系嘛嗱？钦鼎钦呢个名啊，系点样样产生嘅？以前咧粤语片有套戏叫《此子何来》，就问巨妻，系嘛？你个老婆大一肚，大咗肚咧，嗰个肚隆起，个馅啊喺边度嚟？系嘛？喺个老公嗰度嚟，定个老婆出去勾佬？系嘛？第二个男人中落，定系以前个初恋情人咧系偷偷偷食？这个呢你一定要验 DNA 啊，先验证噶嘛，系嘛？你拍一套叫三级片叫三 D 肉蒲团咁啊，咁啊里边咧突然间有三条女叫 A、B、C， 咁呢三条女啊要上去剥光珠露三点，咁我请问边个卡士嘅吓？系个导演啊中意啊，系钦点啊，定系监制，定系一个老板啊，系嘛？自其中咧三条女里边咧有两条咧系老板收埋，定系唔系？系中方个投资者咧系执落执落嚟嘅，喂，全部有名有姓噶嘛？点解会用啊？吓、这个当初李汉祥点解要用呢个胡锦吓、啊，就唔用呢个余沙利吓？呢、这个点解当初呢个要用迪娜吓、啊，就唔用呢、这个或者呢个叫做阿邵音音系嘛？喂，梗有人提名噶。啊！个提名哥一系导演，一系监制，系一系老板，系嘛？一系就另外嗰、那个呢、这个出品人，系你有个嗰个 originally 呢个 idea 系边个先？嗱，咁啊要问呢个中央投标委员会嗰五位大帝啦，系嘛？ 嗱， 钦鼎钦系同边位熟咧？我哋未听过噶噃，农夫山泉听过，哇哈哈咪听过？喺边度嚟？同埋点解咁？因为点解咁贵啊？你都要咧，系落单嗱，唔好赖晒陈家信， 因为而家特区咧嗰啲咁嘅机构咧，委员会系好大嘅，譬如话中文大学系嘛，出个校长又俾人话系黑幕，但系咧，所以咧就中大个校务委员会咧，或者校董会嗰啲咧，就可以出嚟指指点点，有决定权啊嘛，炒咗中大校长啊，诸如此类。所以喺呢时候出咗事咧，你就唔好拱咗呢个陈家信啊，呢个阿福咧走去咩？而家后边叫中央投标委员会啊，其他嗰四个系咪都要出嚟啊？吓讲一讲吓，你哋同阴定阴啊，系有啲乜嘢血缘啊，或者血浓于水嘅关系咧？吓阴定阴嗰个总裁啊，系同你识唔识咧？定系你接到电话咧？嗱，而家好兴啊，接电话，接到西环电话，我接到大公报电话，系嘛？或者接到咧嗰啲亲中分子啊，吓嗰啲社团啊嗰度投诉，一接到你就接到 order 你先做啊嘛。咁而家要问中央投标委员会嗰五个人，你有冇接过电话？阴顶阴啊，呢、這个 idea 系嘛 ？Where did it come from? That name 系咪？咁你而家要问佢，因为咧你而家倒咗5000万啊，公帑啊落海啊，系嘛？同埋涉嫌啊，俾人揾路尘啊，吓用咗虚假资料啊。好好地地又屈臣氏用开你唔用啦，而家你又死死气用翻啦。如果我系屈臣氏老板咧，乜你用翻啊？你帮衬翻啊？每樽加翻50%，因为要赔偿我嗰个声誉损失。你而家当初搣咗我条水唔用屈臣氏，系令到全世界以为我屈臣氏有事。你要用一只咧 cheap 到爆嘅叫阴顶阴，结果发现。阴顶阴有事，你死死气翻嚟用翻屈臣氏，我点会咁平卖翻俾你啊？系嘛？我俾你唱都唱到晕啦、啊！早半年啊，又话卖国啊，又话咩呢间公司啊，系嘛？我就劝阿李生咧，唔好咁仁慈啊，系嘛？督翻起码督贵五成啊，系立翻嗰个精神损失啊，系嘛？系我系咁 mean 噶啦，我好刻薄噶。系嘛？我斤斤计较噶，系嘛？我冇阿李生开慈山寺咁宽宏大度啊。不过呢个在商言商 ，follow the money 呢个都系假设，系嘛？所以呢场戏相当之精彩啊，鲍生。 嗱，我撇除咗咧有利益输送啦，因为暂时未有证据啦，廉署亦都未介入调查啦。但我觉得咧，嗰五位委员会里边嘅人工咧系超过100万嘅一个月，咁佢决定呢个全港嘅公务员或者净系港岛区先算啦，啊照計唔係咁困難啦，因為咧香港人咧其實都有一啲常識嘅，啊點解有常識呢？因為咧，譬如話以往咧喺80、90年代咧，如果大家翻過中國大陸深圳一帶或者係東莞咧，去買過當時嘅 VCD 機啊，如果大家仲記得啊，年紀夠大嘅時候，以前咧就係你上到去買咩牌子咧，佢問你嘅，你想要咩牌子啊？跟住咧，佢就攞架 VCD 機出嚟咧，跟住就你要 Sony 啊嘛，咁佢就黏 SONY 上去。你要愛華啊嘛，就 AIWA。嗱，依個就係中國大陸咧造假同埋咧嗰啲咁嘅生產方式，係人都知噶啦。即係而家後生嗰啲冇上去大陸買過就唔知啫。咁所以照計依五個仁兄仁姐咧，就冇理由唔知道咧中國大陸咧去採購嘅時候，你一定要核實嘅，或者你要查證，或者通過咧，甚至佢有證書咧，你都要揾方法去驗證一模一樣。嗱，香港另一個記者就叻啦，因為佢親身遠赴啊，其實都唔係好遠啫，東莞係嘛？去到咧東莞呢間觀音山嘅水嘅生產廠咧去調查，咁發現咧原來咧。依、这個觀音山嘅水生產廠咧，就係負責咧佢依個叫音樂啊嘅飲用水嘅生產。咁於是乎咧，就發現咧依間音樂嘅中標公司嘅負責人同呢個觀音山嘅水生產商咧係一模一樣，同一個人嚟嘅。即係咧求證又係佢，求員又係佢咁樣啦。即係話咧，其實佢係自己生產，佢自己去投標。咁頭先答翻你個問題咧，其實咧我唔知道邊個引入啦，但係因為政府嘅投標係公開噶嘛，咁照計收到標書之後咧，就去評估啦。咁因為你來者不拒噶，入標嘅時候，只要你符合咗佢嘅採購條件，咁你都可以入標噶嘛。問題就係嗰個委員會啦。其實而家陳家信咧，呢、這個物流處處長咧，我認為佢係無辜噶嚇，因為咧佢唔係隻手遮天噶。如果佢能夠去決定邊個，能夠中標咁就唔使嗰另外嗰四個人有個委員會啦，係嘛？ 咁问题就系佢哋嗰个取录呢个标书嘅标准系咩嘢先？嗱，一定唔系价低者得，因为已经讲咗啦，唔系最低价嘅赢到，而且事实上，泄露出嚟嘅价钱咧，呢、这个音乐矿泉水咧就唔系最平嘅。咁于是乎咧就更加大嘅问题啦，即系话佢质素好啦，质素好嘅话，咁你从何而知佢质素好呢？而香港另一个记者上去嘅时候发现咧，其实当地嘅人啊，都众所周知啊，冇人饮观音山噶。佢哋话呢只水咧，佢哋唔饮嘅，甚至平到7蚊樽咧，都乏人问津嘅。而且跟住咧喺网络嘅平台咧，亦都冇呢只叫音乐观音山嘅水，即系话你想去网购都冇。另外一只叫做喜乐嘅喜事嘅 Happy 水咧，嗱个名都衰过人嘅，喜事 Happy 喎，即系你都知啦 ，Happy 哥呢个喺屯门同嗰啲大妈跳舞嗰啲叫 Happy 哥啊嘛，呢啲全部咧就系好低级嘅字眼，正系如果呢个委员会啊一见到呢啲咁嘅字眼啊，其实都应该弹钟啦，点会仲可以接受啊？咁所以其实再发现咧，其实呢个喜事 Happy 嘅水咧，亦都喺网络上边咧系冇嘅，即系话喺中国大陆咧系买唔到嘅。佢哋嘅官網，即係話咧，全部係製造嚟中標嘅啫，即係話係針對香港政府嘅公帑咧，係掠水嘅。咁點嗱唔緊要，呢個世界老千好多，造假嘅人有無數。問題係點解你會中招，同埋點解你哋五個人夾埋百幾萬人工都會中招？咁納税人使嘅錢，或者公務員啊都要納税嘅錢，咁係咪好無辜呢？所以跟住落去，其實個問題咧，唔好淨係追阿物流處處長，其實應該有會議記錄噶嘛。會議記錄裏面有曬細節去討論啫嘛。 有邊冇啊？有邊冇啊？ 有冇人推薦啊？有冇人甚至 overrule， 即係話咧，可能揀咗個神仙。我舉例啊，有人話唔好，我要音樂，我要喜事 happy， 咁啊下邊嗰個醒目就改咗佢。呢部分應該全部都應該成個流程裏面咧係有記錄嘅，咁呢啲其實好容易咧就已經查到出嚟啦。啊，問題就係而家呢樣嘢咧喺中國大陸一個 common sense， 2021年北京青年報報導，市面上中國市面上流通嘅桶裝水三分一係冒牌，嗱唔係蘋果日報啊，係北京青年報啊，2021年啊。每桶的平均利润可以高达10蚊人民币或以上，即是说假水每桶赚10蚊。所以中国大陆的人我都讲过很多很多次了，是不喝他们这些有牌子的水，甚至你写着哇哈哈，甚至你写着农夫山泉我都不信，因为那个牌是任你贴的嘛。陶生 我说的嘛，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两面人every bloody single one of them讲咗俾你听噶啦，你有听开公云风云谷，你就唔会咁易俾啲大陆佬揾路衬啦，系嘛？你冇咁蠢噶嘛，十几廿万一个月噶嘛。啊，而家人哋 check 到啊，东莞樟木头当地啲农民都嗤之以鼻，话呢嘢水我哋唔饮噶，我哋攞嚟喂猪噶，分分钟。啊，你而家5000多万开张单，系啊，你而家就拉咗啦嗰个叫做阴顶阴啊，嗰个股东啊，系嘛，同埋追通缉一名大陆佬啊，系嘛，就话佢两夫妻涉嫌喺标书咧就谎称饮用水由大陆某品牌供应商提供，即系话咧特区政府系好无辜嘅，系嘛，好似一个5岁嘅细路女咧，俾个金鱼佬咧系攞住袋金鱼氹两氹咧。就好似是俾咗催眠咁咧，氹咗上去呢个天棚咧吓，然后大肆纳弄吓，然后咧吓喊住咁走啦。头先嗰个叔叔啊，咁而家拉个叔叔乜？你系5岁细路女咁 innocent 咩？ 20-30万人工高学历个徒生，每一个呢啲咁嘅高官 啊，当然啦， 咁容易呃噶。 啊、你去通緝啊，拉個金魚佬啊，當然金魚佬係撲街，我知道。咁但係你唔係嗰個5歲細路女叫蝦女啊嘛，係嘛？著對紅 A 膠紅色膠拖，同埋一件花一條花裙仔啊，就跟咗金魚佬啊嗰個叔叔上咗天棚啊嘛。佢哋唔係5歲啊嘛，係咪？何況你呢個中央委員會有5件成年人啊嘛，個個常備啊嘛，中環精英嚟噶嘛 ，Hong Kong U 中大畢業噶嘛。加加埋埋100多万啊！ 仲有陶生高才通嗰啲学历啊，毕业证书都可以列印俾你啦。 系啊， 翻工记录啊，会议记录啊，都可以完整俾你嚟去续签啦，全部都可以造假噶啦。 咪咯， 你只要一纸咁嘅证书或者一纸咁嘅供应商嘅背景，你就信啦。尤其喺中国大陆呢啲根本系大家都知道 呢個水分同埋咧偽造嘅機會好高。咁點解政府唔會去派人咧去核實？喂，香港零一記者都行到上東莞，揾到觀音山嗰個生產商啦，佢都當地啊就話啦，其實咧依間水廠咧係生產啲好多唔同牌子嘅，你要咩牌子佢黏上去就係噶啦。你要娃哈哈咪娃哈哈咯，你要農夫山泉咪農夫山泉，你要屈臣氏都有噶，不過可能收收貴啲咁解啫嘛。 嗱，你睇平時特區政誒呢個立法會啊，係嘛，都好中意踩一轉走去柬埔寨啊、越南考察啦、啊，係嘛？橫濱嗰度你睇嗰啲杯麵啊、嗰啲廠啊都有啊。呢個主席梁君彥帶一團過去啦。嗱、啊，呢、這個叫陰定陰啊，喺咁近東莞樟木頭。你揾架大巴士上去，最多一個鐘頭啫。咁呢個中央委員會呢五位大帝，點解你唔揾一日一個 field trip 啊？整架麵包車係咪？然後啊，我哋上去啊，東莞樟木頭啊，呢個所謂嘅陰頂陰，又或者呢個叫觀音山嘅水廠問清楚咧，睇睇佢啲水點樣入樽咧，睇睇佢生產啊嗰個流程乾唔乾淨咧，啊應該帶埋一個香港大學。啊！呢、這個生物科技系啊，那個教授去，然後咧全程 video 係嘛？拍埋，然後咧你先至開嗰、那個招標啊，嗰、那個會議啊嘛。嗰、那個 memo 嗰時候我哋睇過啦，我哋飲過啦，係嘛？就我哋確實咧又去佢度嗰啲睇嗰啲豬啊牛啊，就發現咧佢哋飲啲水確實就唔係嗰間嘅嚇，係、啊、另外嗰啲水嚟嘅嚇。啊咁你一个呢个叫 field trip 啊嘛，英文系咪？读行政管理都知噶啦。 仲有啊，头先你讲咧，出到嚟而家泄露出嚟嘅标书咧，嗰、那个价钱咧，呢、這个阴顶阴呢间公司供应港岛及离岛咧，分别系由$28一樽去到$32。屈臣氏菇咧，只不过$23.8，即系平几蚊，或者差唔多平$8咁滞。咁但系竟然唔中标、啊。本地生產的箍 唔中喎， 但要買呢個東莞嘅呢個陰頂陰。 特區政府話支持本地企業嘅喎，係 啊，個原理係點解咧？點解要買貴嗰個咧？如果喺呢個考慮節省呢個， 嗱，你聽你同大陸人道丟咧簽 contract 咧，係嘛？就算嚟佢個報價$28，我都唔信嘅。如果我係中紀委，係嘛？你有冇本来系$26.5？你系咪每樽 mark up 咗个半啊？吓，你个 feel 出入到去啊？系咪叫个总裁叫个阴定阴个老细埋嚟咁咬耳仔咁点得啊？$28咁平？喂，我哋知啦，我哋特区政府有成几千亿盈余喎。喂，啊$28咁平？哦，知啦，得明啦，系嘛？咁咪 mark 够$30咯。嗱，呢啲咧。就係、是、同大陸啊呢啲國企啊慣常做生意。 喂，梗係唔係啊，陶生？如果啲高官啊上過去深圳東門買嘢啊，你知唔知啊？佢開口$100，你還價係還50啊，起碼啊，唔係還70或者80啊，因為佢都 mark 高咗好多啊。佢其實佢$30都肯賣噶啦，佢一開口啊$100啊。 係啊， 咁你同呢啲中國大陸嗰啲供應商，佢報張單翻嚟$30，你真係$30。同佢攞货，系咪有系咪有病啊？ 所以唔怪啲13亿啊，小红书即系当你嗰啲咁啊700-800万人系傻仔啦，系嘛？啱唔啱啊？喂，你大佬，你同你嗰个祖国啊，已经融合咗30几年，咁多人入去开厂，吓咁多人去买货，你唔系唔知系嘛？唔系咁天真。 你是但揾个同亲戚朋友喺深圳做嘢住嘅，你问下佢。 啲中国人嚟噶嘛？系咪啊？吓、啊，如果佢系日本仔咩？系嘛？你唔系今日第一日做实，第一日做人系嘛？啱唔啱啊？ 真系娱乐性好丰富，其实依单嘢。 你话不话呢样嘢挖落去啊？你话几多层次啊？系咪先？咁你而家即系点算咧？啱唔啱啊？系嘛？咁呢啲嘅饮用水系嘛？去东莞樟木头嗰处，而系整咗5000几万。吓、啊、嗱，平时咧就要开个。啊！獨立調查委員會噶啦，最叻噶啦，一定要委任啊！呢啲咧退休嘅法官胡國興啊，諸如此類，喺殖民地時代咧就唔係話唔會貪污嚇，會有，但係咧港督咧就會整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有公信力嘅人士，退休大法官胡國興仲喺度啊，係嘛？就應該嗱嗱聲咧就去挽救翻啊！ 吓你呢个政府嘅声誉嘅。咁而家唔系我坐喺度， 喂， 你拉阴定阴有咩用？ 我仲记得咧，政府前一排咧推出嗰、那个公仔有提子啊嘛，叫人提防骗子啊嘛，咁啊叫 系啊， 结果自己中招。 你叫得人提防骗子，你梗系好醒啦，啱唔啱啊？即系个阿妈妈咪叫个虾女提防金鱼佬， 系啊， 唔通个妈咪自己啊？ 自己俾个阿伯呃咗， 啊，俾阿伯呃咗入去个行嗰、那个行嗰度睇金鱼咩？系嘛？有冇呢个世界有冇你咁嘅笑话先吓？咁而家咁样咧，即系点收科咧？五千几万吓？ 唔系佢未俾，因为30日数期，依五千几万冇找数。另外咧，佢有100万按金喺政府嘅，咁政府应该幸补不失啦。咁啊，恭喜香港纳税人啦！差一步咧，依五千几万就跌咗落海噶啦。另外咧，就饮到班公务员咧，即系 都难讲啊！ 唔知变乜？ 正常就系，但系咧有啲嘅世界吓、啊，有好多人声大夹恶噶，系嘛？ 嗯， 佢要你赔偿名誉损失啊，都得啊，吓佢话阴定阴有咩事啊？冇事啊，你哋而家香港嚟嘅唱衰啊，随时会噶， 系 啊，而家未知噶，系嘛？ 嗯， 冇底线噶，啊，杀翻转头啦，咁但系咧，即系你叫五千几，乜肉酸啊嘛，系嘛？嗰、那个声誉啊，系嘛？嗰、那个公信力啊，我真系唔知点样保。 唔系，我哋都讲过啦，以往其实若干年前，我话其实而家中国大陆嗰啲。游客又好啦，即系广州、上海、北京嗰啲人，其实揞住嘴笑噶嘛， 梗系揞住嘴笑， 因为觉得你哋香港人实在太蠢啦， 叫傻 逼，蠢到不可思议。 你们香港人就是一帮傻逼， 连佢哋都唔饮，连佢哋都唔会买嘅水，你哋香港特区政府竟然使五千几万去投、哦，投完之后其实系假水嚟嘅，你谂下。嗯喂，佢點睇你哋香港政府同埋香港人啊？ 唔怪得小紅書咁串啦，廿零 以後唔好，我哋唔好質疑小紅書。小紅書其實係啱嘅， 係啊，我係咪要信小紅書？ 聰明啊，其實佢哋唔好睇小大陸人，因為其實咧佢哋嗰個好似你話嗰個政治經驗啊，嗰個社會經驗咧，比香港人豐富好多。 咁咧呢个咧就系你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咧吓、啊，你听下林郑月娥嗰阵时一句咧就个个扯晒旗扯晒虾，系嘛烧晒炮仗，就以为想穷都几难。而家一镬又系咁，两镬又系咁， 系啊， 系嘛？你因为你从来唔知道呢个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咧吓、啊、里边嘅真假个标准咧，系同你殖民地香港咧系有好大嘅落差嘅。大陸人造假咧，我一早都講過係佢哋嘅常態嚟嘅。嗱，淨係呢兩日啫嘛，啊，報啲假嘢俾你睇啦，係嘛？造假新聞，首先，啊，美國佬頂唔順啦，係嘛？美國啊，啊，講明係美國啊，唉，又係美帝亡，佢之心不死，又係眼紅啊！中國太強大，美國法學院啊就嚴正宣布，鑑於。这个法学的考试在美国叫 LSAT， 以往在大陆是线上是考入学这个入学试，这个 LSAT 因为大陆的作弊是作弊到是美国佬怕，所以是取消这个 LSAT 在大陆的考区。另外在香港就暂时不变，因为咧系太多嘅 cheating 啊，吓呢个咧我哋一早都知啦，系嘛？即系好多嗰啲中介啊，去英国寄宿学校嗰啲顾问中介开喺大陆，点解有香开喺香港啊？系要帮衬香港咧？因为香港人始终咧系受过英国殖民地嘅开化，系有诚信咯，系嘛？吓好多嗰啲入学试咧，有英国寄宿学校咧喺香港嗰啲 office 啊，系嘛？啊，喺嗰度考，例如啊，虎珀啊，又例如呢个叫英式教育啊，喺个 office 度，人哋一信你啊，信系香港人，知道你监考。喺大陆唔系噶，啊，同你换卷啊，啊，嗰个教育顾问嗰个阿 Sir 帮你答埋，因为佢想你取录，然后佢收佣金啊嘛。有个细路仔怼到过去，擘大口得个窿，26英文都唔识啊，系嘛？两个月俾人踢翻去，然后哭哭啼啼啊，搞到两边嘅学制咧。啊！前两头唔到岸，呢啲 case 我都唔知道听几多，系嘛？冇诚信噶嘛，系咪？呢个国家系人都知道，佢哋自己都知啦，系嘛？就另外一单啦，吓，仲有假冒啊，吓，就一个叫做阮少平咧嘅中国男子， 就假冒咧就叫呢、這个叫中科院院士，另外有一个咧就叫做余鹏咩啊？啊，余鹏泽就假冒抗美援朝老兵。啊，咁呢两个假冒嘅中国人有咩着数咧？就阮兆平咧就走去小学嗰度咧系做导师，喺各地咧系大陆咧系举办讲座，走去咧诶举办交流嚟到演讲。咁啊，演讲讲座梗系有得收费啊！咁呢两个又俾人点名，又系流嘅。嗱，呢个呢两日系最新啊！咁你话 假嘢咧好多嘅， 再加埋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咁你话系坚定流咧？系嘛？几廿年佢都系真噶嘛？阿成龙啊，嗰啲走去拜见噶嘛？啊，如果真系方丈，真系和尚，点会私生子170几个情妇啊，50几个咧？系嘛？咁但系嗰座少林寺嗰度。明明又是真的，不是横店那些鸡棚来的，是吧？所以是真定假，你说在大陆呢，真是、啊、火眼金睛你都未必懂得看，是吧？ 嗱，我哋就唔好信，你哋可以唔信晒我哋啊，但系你即系睇下留言，因为有啲简体字嘅留言呢，我相信是来自呢中国大陆嘅，可能翻墙啦。佢里面写呢都话啦，淨係听观音山呢三个字都觉得系神仙水啊，点会呢有会相信就算他们在大陆都不会、去觉得这些水是名牌。因为名字呢实在、令到人觉得是有福。这些就是中国人的智慧。特区政府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观音山以为是正东西，可能下次听到如来水就更加订。这些呢就是中国大陆的生活智慧。咁另外呢亦都有啲留言呢就话我哋上两集讲到啦，有人投诉呢就而家嗰啲中国药呢嗰啲药效欠佳。有一位留言呢又话佢食咗啲中国嘅止痛药呢，佢发现冇咩效用啊。咁结果呢又要自己花钱呢就要再买过。嗱呢啲全部呢，嗱我唔敢讲系假，但可能系次货，或者佢里面嘅成分呢同原先嘅欧美嘅药物呢系会有差异。所以咧，而家咧呢啲假嘢咧就多羅羅啊，甚至 AI 出現咗之後，有一單我唔知道係真定假。佢話咧有個 AI 做咗個全紅嬋出嚟啊嘛，賣雞蛋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啊，陶生 有睇 啊，都有40000人中招喎、啊，中國大陸係嘛，都係有傻 B 喎、啊，好似你話 係啊，全紅嬋都係假嘅， 係啊，乜都係假嘅喎、 啊，係啊，咁啊出嚟做網做呢個帶貨啊嘛，係嘛？ 卖鸡蛋 啊！嗱，所以嗱，你今次呢个阴定阴咧，就我好多谢嗰啲公务员啦。原来你哋系两面人，私底下咧就自己买嗰啲日本富士天然水啦，系嘛？即系认到个家乡喺边度，就俾我哋香港另一个记者影咗相啊！如果影唔到相咧，就过咗骨噶啦！啊，呢班私底下买西水、买日本水饮嘅公务员，你救晒全香港180000公务员啊！啊、你哋少数咪喺政府合署嗰啲咧，一箱箱自己科水买嗰啲咧，即系佢哋嘅行为咧，我觉得应该系称赞咯，系嘛？系俾英香港嚟嘅记者咧，呢啲猜情寻啊，吓、這、呢个呢喺呢条线亦都系应记一共香港新闻自由系有希望咯，系嘛？吓、啊、就系、是、所以咧就吓、啊、千祈唔系洗手，千祈咧饮水咧要认。日本水、瑞士水， 不過唔緊要啦，陶生，因為其實而家好多香港嘅食肆咧，都係用一啲預製嘅飯餸，包括啲酒樓嘅點心都係預製，跟住嚟到香港咧先加熱同埋翻蒸。 工場啊，係啊，係 啦。咁啲工場用咩水咧？咁當然用大陸嘅水啦，唔會喺香港泵啲水上去做噶嘛。咁既然香港人日以繼夜，同埋而家嘅身體啊，已經習慣咗呢啲元素表啊，或者呢啲水嘅質素。咁啊，你食嘅食物里边其实已经有大陆水噶啦，就算你回避观音山或者喜事 happy 咧，或者音乐咧，都无补于事噶啦，因为咧随住你融合啦，或者所谓嘅咩性价比啊、价廉物美之下咧，其实香港人已经摄取咗大量咧呢啲来自中国大陆嘅水啊、食材啊、化学物质啊等等，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就香港人会身体会越嚟越结个抵抗力强啊！你見到公務員就算飲咗聽講飲咗都成個月㗎啦，由7月開始供應。咁你冇聽過公務員有任何一個暴弊啊？係咪啊，陶生？ 冇。 有冇人抽筋啊？有冇人嘔血啊？冇啊嘛。其實所以我 暫時冇。 你講得啱，